一夜之秋，由叶修亲手建立，带入联盟，成为家世根基，最终被誉为斗神的角色，就这样猛然横插到了他的面前。牢笼破军，多么熟悉的一个技能，自己有多久没有用过了呢？短短的一瞬，叶修掩面不了惆怅一下，但是也就是那么一瞬，再然后。 避过豪龙破军，君莫笑的攻击毫不迟疑地朝着一叶知秋这个他无比熟悉的角色攻了过去。离开家事后，这已经是第几次和一叶知秋以对手的形势遭遇，叶修都已经懒得去数了。孙翔让一叶知秋这一冲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他相信对方肯定会为了迅速击杀他而暂时放过唐昊的唐三打。 君莫笑的攻击转来时，他在努力招架，希望可以争取到更大的空间。但是他这一冲出，历史转火对他的可不只是君莫笑，但凡是能立即攻击到他的B队角色，都没有错失这一良机。沐雨成风、风城烟雨，还有王不留行，都齐齐扑过来。至于吗？孙翔心下想着，一叶知秋这点残血，三两下就倒了。 用得着这么大张旗鼓吗？尤其王杰西为了过来击杀自己，还专程扑过来，抢人头分呢！你们，沐雨成风和风城烟雨的攻击都是远程，孙翔已经不可能再对这两位进行反击，但王不留行居然还亲自冲上，孙翔立即操作一叶知秋，义无反顾的迎上，结果。 王不留行的身形向下一沉，一个变向，已从一叶知秋身边超低空的掠过来。这是孙翔猛转视角，就看到从他身边掠过的王不留行，竟然是朝着唐三打冲了去。这活转的太迅猛了吧！目瞪口呆中，一叶知秋已经迎来了致命一击，成为了这场团队赛中第三个倒下的角色。至此。 人数上 ，A 队终于处于清晰的劣势了。目前3对4 ，B 队这边4人从生命上来说没有哪个是岌岌可危，人头优势异常明显。更要命的是，孙翔让一叶知秋彻底壮烈，想要帮唐昊争取到抢回主动的机会。此时看来，成果也值得商榷。唐昊真是有点被打晕了。 被王杰西打爆以后，满脑子的魔术师，结果叶修的散人君莫笑冲上来将他打爆，好不容易孙翔牺牲一叶知秋将他救下，调整准备再战的时候，突然散人君莫笑又变换成了魔术师了。两个对手如此不停的在他面前变换着，唐昊觉得脑袋都有种撕裂般的疼痛了。这是一对一吗？不。 在唐昊眼中已经有了一对二的感觉，不知道一个什么时候，眼前的对手突然就换了，一会儿散人，一会儿魔术师，一个快要眼花缭乱，一个变得匪夷所思。这都是些什么人呢？一路以下克上走来的唐昊，居然有些惘然。再一次迎上王杰西的王不留行，他依旧打得很不好。 本来他已经做好和魔术师一战的心理建设，却在之前被叶修的散人君莫笑给击碎了。这家伙已经乱了，黄少天对周泽凯说着：“嗯，周泽凯表示同意。唐昊就算对王杰西的魔术师打法有些措手不及，但是初次吃过大亏后，第二次不应该还这么狼狈。” 魔术师打法真要变换莫测到这种程度，可以随便就把大神虐翻的话，王杰西还用改变打法吗？单枪匹马就杀出个冠军来了。然而就靠这样突如其来的袭杀，王杰西和叶修一人打爆唐昊一次，最终连同他的精神和斗志一同爆掉了。还救他吗？黄少天问。得到的周子凯的沉默。 黄少天突然头痛起来了，怎么办？最后给自己身边留下的居然是这个闷葫芦，言语上的沟通好像就到此为止了呀！冲，拿下叶修！黄少天叫道，叶雨生凡的剑已朝着君莫笑掠去，他已经懒得在唐昊那里浪费时间了，那太被动。 他们这边已经处于劣势，还被对方这样牵着鼻子走，最终只会一个接一个的被拖死。这时候只能兵行险招，和对方频频爆发了。叶玉生凡箭出，但更快的还是一枪穿云的子弹，似乎早在他剑光闪出的时候，一枪穿云那边枪声一响，子弹飞出的方向正是君莫笑。 好小子，完全和我想到一起去了吗？杀！ 王上天叫道。不过很遗憾，从周泽楷这边他是休想得到任何言语上的呼应，但是技术上的支援真的是太爽了。叶雨生凡极其轻松的就冲到君莫笑的身前，苏沐橙还有楚云秀是试图进行一些拦截的，但是周泽楷将一枪穿云的子弹在最适当的时机分送到了最适当的地方，这两人的攻击最终都没有让黄少天觉得太麻烦。 看不出来啊，你打掩护原来也是一把好手啊。 黄少天高声赞扬着。 老爷看剑。 剑光斩下，带着森寒的杀意。他和叶修关系不错，但那仅限场下，场上那绝对是杀之而后快，除此没有第二种情绪。看这家伙单挑赛里耀武扬威，就早就不爽了。不过眼下这场团队赛能不能找回场子还真难说。唐昊那边已经不用指望了，周子凯掩护他在三个角色的攻击下完全贴身已经是发挥到极致了，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追求吗？只希望这小子接下来能完全跟着自己攻击的节奏吧。枪林弹雨中剑光闪烁着，周泽楷配合着黄少天将攻势努力集中在君莫笑身上。王杰西在对付唐昊，虽然唐昊状况不佳，但一对一的话毕竟也不至于分分钟被击倒，狼狈迷茫中他还是保有最后一丝清醒，帮助他继续战斗下去。除此就是苏沐橙和楚云秀了，两个远程地图炮配合叶修是三对二的局面，他们本也是配合着叶修反攻黄少天的叶雨生凡的，但是现在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却极强地牵制住了他们，攻击重心也在君莫笑身上的他却时常会将一些攻击分担到他们二人身上，每一次都让他们两个难受无比，不是中断了他们的攻击就是扰乱了他们的配合，其中以楚云秀更为难受一些，法术普遍需要吟唱的他在一枪穿云不断变换身形的骚扰下竟然没有一个大招可以放出，被压制得死死的。 这家伙真的是太可怕了， 楚云秀对苏沐橙说道。 嗯， 苏沐橙也不得不同意，周泽楷在技术层面上确实已经凌驾于很多人之上了。 不错不错，干得非常不错啊，呵呵，这是胜利的节奏。 黄少天一边砍一边还在嚷嚷着，这样下去胜负真的不好说，这两人没准会比王杰西更快先一步解决掉君莫笑，再转火王不留行那边的话又会是怎样的局面，所有人都在这样想着。 胜利的节奏吗？ 叶修此时突然笑道。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千机伞一抖，天机挑出，黄少天不退，叶雨生凡直接一记落凤式斩出，硬将天机给压了下去，君莫笑的身子顺势蹲下，将落凤式的斩势化了个彻底，弹身一起西斜撞去，叶雨生凡早已一步横跨，剑锋抖起，逆风刺，以黄少天的操作，这记逆风刺抖出了一个足有半人半径的剑圈，剑意森然，结果周泽楷在此时咦了一声， 你依什么啊？ 王少天好兴奋，这人居然还会说话的。周泽楷迟疑着没能把话讲出，但那边君莫笑手中千机伞弹开，逆风剑的剑圈滴水不漏被挡，一挡就收，不是向后收而是向前收，伞面直接折起成毛形态，刺出，中，距离太近，这龙牙来得太快，黄少天也闪避不及，龙牙有僵直效果，被龙牙命中，接下来一段连击免不了，周泽楷连忙朝这端加紧攻击压住君莫笑， 但是楚云秀的风城烟雨却在此时完成了一个大法术的吟唱，连同沐雨成风的攻势一起铺天盖地朝着夜雨生凡扣了下来。周泽楷压住了君木孝的攻势，却实在无暇再度牵制那段的二人，他毕竟不是三头六臂的哪吒。黄少天顿时知道周泽楷移的时候可能是已经发现什么问题了，问题大概也是出在自己身上，但是他自己却毫无知觉。 掌握攻击节奏这种事儿，还是得我来啊，黄少。 一个带着笑的声音传来，一记极为凶悍的剑光斩下，那不顾一切的声势，剑戏之夜中唯有狂剑士了。百花于风，狂剑士落花狼藉到阵。另端机械的咔咔声响，却是萧时钦的机械师生灵灭也终于赶到，而黄少天也终于从于风这话里听出点名堂。因为昔日在蓝雨承担攻坚箭头带动全队节奏的那个人正是于峰，而他黄少天蓝雨真正的核心事实上是游离在体系外，是伺机而动的。换句话说，黄少天擅长的是找机会配合他人，而不是让他人来迎合他的攻击，这一点他与许多核心攻击手都不同。所以就在刚刚，显然他的判断出了点小问题，他所做的攻击或许时机不对，或许站位不好，总之是干扰到周泽楷，进而打乱了他们两人一直很完美的节奏，于是被叶修瞬间反击，跟着周泽楷对那边两位的牵制也被打破。 这个确实是我不擅长的，可惜你现在也是对手了。 黄少天对于峰说着。